即使是赤裸裸，不想被感染的最好保持反应。这些人想见他尊严，他的历史是无间，却没有人发现，你怎么看不见你他的无言。只有人是这么甜品，温柔人之苦长尽，放大放大他的谎言，放大放大 You fucking bullshit。 我的小小我要命为正义的逃之乱阵脚，你放声叫，你失去理智开始咆哮。